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咁今日咧就唔知年初几，不过咧就上一集总之系冇做啦，因为上一集系年初四，咁就系公假期，咁所以咧我屋企陪屋企人咧就冇嚟到做节目，咁就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噶啦。咁就今日我拍档咧就 Ringo。 Hello， 咁多位。 咁咧原本就阿天马先生嚟嘅，咁但系后屘咧因为屋企嘅压力。我肯定系啦，话俾你听， 唔系压力，佢屋企嗰啲开心嘢啊，即系 OK 啊，好开心。 你知呢啲，你知呢啲有人系可怕过共产党嘅呢个世界。 咁我结咗婚嘅人就明白咩人系可怕过共产党啦。所以咧喺压力底下屈服咧，我哋有情况系需要体谅嘅。咁所以 OK 嘅，呢集就我同你啦。 系 OK， 咁就呢个新年大家有冇即系唔知有冇大家即系叫做。去第度旅行啦，咁但系如果有留喺香港嘅人咧，真系想讲一样嘢嘅，系咪真系冇乜过年气氛？你觉得？ 今年绝对冇气氛啦，除咗过年之前嗰个冻嗰个十几日啦，系嘛？ 冻到 咁，但 系 嗰个唔系气氛嚟噶嘛，又加上个医疗问题啊，吓又加上酒吧咁样啦，咁啊变咗真系，即系我觉得就当然我有。On and off 有时都唔喺香港过年嘅，咁、但系留得喺香港过年，你都唔会预期有好多气氛噶啦，系咪？ 系啦，预期多唔多唔知，但系好老实讲，我就一年比一年出去拜年嘅时间少、第二就系一年比一年，所谓个新年嘅活动个 context 都比较少，即系先讲拜年之后先，即系先讲拜年先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有一大抽屋企人。就喺广州，咁所以每逢礼拜唔系每逢年三十晚咧，都会举家上广州过年嘅。咁啊同屋企人啦，咁啊最主要同阿嫲拜年啦，咁亦都好多姑姐喺上边啦。咁但系整下整下咧，就因为阿嫲就白头归老啦，咁而且啲姑姐落嚟香港亦都比较易。咁所以就唔係话一年见得一两次啦，佢久唔久呢就会落嚟香港扫下货啊，下街 shopping 啊，又或者经香港去唔知边度旅行，去泰国旅行啊咁样。咁所以呢见嘅时间同埋情况係多咗嘅。咁所以就唔需要话限住一定係一年见嗰次啦。咁所以整整下呢，尤其是结婚啦，咁我就唔会上去广州度过年啦。咁但係喺香港都系同外母拜年咁诸如此类嘅嘢啦， 就系咯，我话你多咗一个生活圈子噶咯。 正想讲呢样嘢，往年咧都仲系预住，譬如初一老豆就喺广州啦，翻大陆啦，咁、初一我就可能喺外母度啦，咁初二老豆未翻嚟就可能去下其他嘅、即系我即系女家嘅朋友嘅亲戚咁样，咁初三咧就老豆翻嚟啦，咁可能就喺我屋企啦，咁初四、初五、初六。打后呢就可能去返我自己嗰边亲戚啦。因为有时 你放咁长假嘅咩 多数都有时间搵都有时间。 o k 咁咁可能係车架车啦，同老豆阿妈去拜年。即係你都有得分开数住去过边度、去过几多个地方点、样拜年法。少则就饮餐茶啦、多则就可能成个晏昼喺度打发兼喺嗰个地方就可能喺佢嗰食埋饭啊，跟住就可能阿爸阿妈同佢打下牌啊，倾下偈啊，诸如此类。你系噏得出成个新年假期，纵使你系放三四日都好，你就算系连埋之后个礼拜嘅礼拜六日啊，又或者年假之后可能有啲人啲人放大假，你总系塞得四五日三四日，你总系塞得到时期嘅。但系今年呢已经进化到新年初一就饮咗一餐茶。咁就係我外母啦，跟住有啲外母嗰边嘅亲戚又嚟啦，咁跟住就我妈爸，因为今年都唔使返大陆都去埋飲茶，所以呢一剂茶呢 就一次过饮叫晒。 一次搞掂。 要派嘅利是呢一次过都派叫晒。咁、okay. 你有见到僆仔嘅所有人就俾佢。冇见到僆仔你记得嘅象征式俾返两封佢。咁你呢就真係勉却咗即係所谓叫做去递到拜年嘅情况。因为其他呢就拜代表㗎啦、 嗯。 即係例如我其实好多姑姐啊又或者係好多姨妈啊咁样啊啲舅父啊咁样。嗰啲全部都系派代表去派我妈做代表。摆低利是佢同佢饮茶呢就佢自己私了。同我已经完全冇关系㗎啦。咁所以呢今年拜年真系除咗正正式式系饮嗰餐茶之外就系、是、饮完嗰餐茶就嗰日嘅夜晚就去咗我母屋企打边炉。 诶，阿妈阿爸又去 嗰日好热，即系年初一 廿几度啊， 系咯。 咁但系因为神咁早 plan 咗，又唔知食乜。你系最紧要系唔知买乜就做餸啊。 Okay, 因为你即系初一就已经系周街闩晒门啦，同埋你唔好以为你咪自己煮，你去街市有嘢卖。初一系冇街市开嘅、 嗯， 即系可能即系零星落索有啲铺头都开咗卖冻肉，咁但系唔多咯。咁所以变咗你如果系打边炉嘅话咧，你就可以抄下你雪柜有啲咩未清。即系每次打边炉，梗系剩翻啲丸啊！你屋企梗系有啲乌冬啊！咁菜又易买嘅，超级市场都有得卖。咁加埋啲冻肉，咁你如果冻肉铺冇，你咪百佳惠康搞掂咯，梗系买得齐嘅。咁所以就迫于无奈打餐边炉。咁但系问题，你话餐边炉有冇气氛呢？咪廿几度打边炉，你有冇气氛呢？即系当然淹闷个乜啦。咁即系 so far 都完成咗个人。初二有咩做呢？唔记得。初三有咩做呢？唔记得， 咁你应该吹鸡啦嘛，搏击会啲 fans 啊，啲主持去你屋企啦嘛， 又老老实实，就算系个 list 好多人想请，即系就算系想揾埋 Chris 啊，揾埋 Donna 嚟我屋企都好啦，但系你知道人哋有冇地方去咩？即系人哋有安排咯，咁可以咪吹得后啲咯。咁我谂而家机会都未冇晒嘅，可能都有嘅。咁就今年过年就有个朋友讲住搬屋啦，咁因为佢冇人冇物，咁又帮佢搬下屋啦，咁就占据咗所有嘅时间啦。你话有冇新年气氛呢？唔好话行上街，而系自己个新年气氛喺个心度，你想唔想过年呢？我都系觉得一年比一年少，唔知点解。 即系你已经开始有啲略略嘅中年危机噶啦，吓略略略略，虽然我同你争几个代 ，OK。嗱，我讲翻啦，即系唔好阻观众听众咁多时间啦。我哋嗰阵时嘅孩提时代啦，或者青少年时代啦，最大嘅新年气氛咩咧？我估而家就冇噶啦。萧校长固然其一啦，咁但系就一 ban 就 ban 咗啦，咁啊偷偷萧校长啦，就系禁赌嘅日期。 啊！ 解禁啊，应该咁讲。 系啊， 一二三，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就全面开放，就啊老人家啊、朋友啊、亲戚咧，全部又可以啊， 围埋张台啊， 嗰啲开张纸嗰啲咧，金钱葫芦啊嗰啲咧，又可以玩啦、 啊， 打麻雀可以玩啦、啊，全部真钱啊嘛，个个有利是啊嘛，咁嗰阵时嘅气氛系超好嘅， 赌筹码系冇意思嘅， 系真钱嘅， 你系冚烂啲系啲利是拆落嚟咧，嗰啲先系即系现兜兜，你唔好理佢多少，总之就现兜兜买落嚟，买三公又好啊，买鱼虾又好啊，冚烂十蚊廿。 虾蟹嗰啲系咁嘅 啫，你咁先会开心。但系真系坦白讲，今年个麻雀一场都冇打。即系我系嗱，我以前系有几大瘾咧，我每个礼拜都基本上可能一场坐底。即系懒理嗰场系同好熟嘅朋友又好，冇咁熟嘅朋友好，总之你组织得到咧，就礼拜五六日是打一日，就夜晚可能打到三四点。即系早十年八年系咁嘅，但系整下咧，就已经系净系新年先有气氛去赌，因为点解呢？嗰啲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有多啲时间一齐得闲，聚埋喺同一个地方。咁你可以打麻雀呢，就即係二啲约齐人，一台又好，两台又好，就算约唔齐呢，玩下 pair 牌、三公、前埋乌龟，乜都赌得一餐。咁你就可以打发下啲时间，同埋你明知第日唔使翻工翻学呢，咁就可以玩得夜少少。但係唔知点解，而家个心情有冇埋？ 因为呢，你忘记咗一个好重要嘅 factor， 就系话而家好多人，我喺北海道见到你喎，拜年喎，我喺九州拜年喎，吓好多都已经唔系喺香港啦嘛，咁呢个系即系不可以逆转嘅事实嚟㗎啦，香港真系好鬼闷啊嘛，咁你见咁多嗰啲强国嗰啲朋友呢就冇乜瘾㗎嘛，你反而去到北海道啊，去到九州啊，去到其他地方呢，马尔代夫啊咁样，哈仲开心啊嘛， 所以我哋有好朋友咪去咗滑雪囉， 滑咗好耐囉， 六个小时之前呢佢就话去一啲无人嘅地方去滑雪， 保咗平安啦， 保平安啦， 保平安啦。 如果唔系咧，我哋就要咧就揾搜索队揾佢噶啦。咁 但係你真係發覺身邊嘅人，所以我第一句就問你，喂，有冇有冇去大度過年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去大度過年嘅，即係都係把握假期去第啲地方玩下啦。咁但係我就即係呢個假期都係比較忙啦，就真係冇心情去過年。但係即係我係真係唔知點解，慢慢過年嗰個心情咧，我唔知係呢啲嘢隨住自己年紀增長係冇咗呢啲感覺啊，定還是係而家啲小朋友都冇乜心機過年啦。 到你有小朋友咧，又另一番體會嘅，帶住去鬥利是啦嘛。我試過一年都一段時間噶啦，就啱啱突然之間唔知啊，又中年危機咁上下啦。突然聽過係好多嗰啲 堅抽當咗我係噶咯，已經 啲姨媽姑姐，我已經有小朋友啦嗰陣時，就帶曬兩個仔，就嗰陣時都成日揸車嘅，即係仲係未咁環保嘅。咁係喎，即係應該將所有嗰啲好耐冇見嘅姨媽姑姐帶兩個仔特登去，唔係去鬥利是，真係。见你应该要认识翻啊！呢个系你阿嫲嘅姐姐哥哥，呢个系爸爸嘅乜嘢阿叔啊舅父咁样咯。咁嗰次我觉得好有意思咯。 一千零一年啫， 咁系一千零一年啫。 嗱，所以即系大家唔介意坦白啲讲嘅， 好坦白。 即系嗰啲嘢系你突然间醒起嗰年而会做咧，你就会有啲安排。但系实际上咧，而家即系譬如我老婆个妹就有咗个小朋友啦，佢系咪真系拜年咧？我都印象之中佢系去咗一次啫。都系基本上而家系就喺屋企就等我哋啲阿姨即系姨丈啊姨妈啊阿舅父啊舅母啊去同佢玩下，嗰年就叫过咗噶啦。即系老实讲嗱，以前咧最开心，我细个嗰时未结婚嗰时系最开心嘅斗利是嘅，即系当然系啦，啲即系衰啲讲句，有嗰笔钱，可能嗰笔钱唔多啦。我哋呢啲普通人家就可能1000蚊过外，千零2000蚊好顶笼噶啦。唔同啲朋友住围村，啲围村可能讲紧四五个位。嘅利是錢 咁犀利噶， 因為圍村多人識啊嘛。 哦、okay, 你即係基本上入每一間屋，佢都可能俾佢四封、八封、十封你。咁你鬥到10000蚊利是有幾期啫？同埋太公有錢分啊嘛，過年。 O K O K。 咁你每個人利是咪手鬆，個50100，咁你咪有幾日有 我哋就嚟都太公阿公有錢分啦，就嚟 、啊。第二節傾呢一樣嘢 就嚟。 咁你變咗就係話有一筆錢，就算係未結婚都好啦，你有得十零廿歲，你又諗下賭錢啊、打牌。嗰時真係好熱衷嘅，就真係真係堅抽打，咁你可能1000幾百上落啊，咁你會覺得係好開心。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喺嗰張台解決唔到嘅嘢咧，你事必會好快咁約一個日子，就咁呢幾日嘅 following 是但一日再解決過。我懶你，我嗰日贏就輸，你唔信氣啊嘛？好，我哋約定年初四再搞過，年初五啊再搞過嗱。琴日最好时机啦，因为点解呢？琴日10点钟个曼联对车路士，你有咩冬瓜豆腐呢？就唔该打波之前搞，睇完波都仲可以同你搞多几个钟啦。即系你系有嗰种心情去做呢件事啊！今年啊真系唔知咩身心俱疲，完全冇兴趣赌钱。 病咗一轮咧，嗰个影响到个人嘅情绪嘅吓。 其一啦，你讲得啱，即系咪中年危机呢样嘢咧？即系可能迟啲搏击会咧就转型啦。即系已经唔好讲时事啊！我哋讲多啲边缘回望。我咁嘅年纪讲边缘回望，我屌！即系我其实系新年咧，其实系唔知初一定年三晚，我发咗个 post 嘅，类似系讲下过年，即系其实就。其实落揾啲藉口嘅啫，因为嗰时未跑马拉松，你话2018年嘅1月1号写都得，咁但系因为马拉松系讲紧2018年嘅1月22号嘛，咁所以就系未发生一件事就唔叫做一个小结。咁你话九年开始咗，咁之前鸡年，你对自己有咩承诺咧？嗰时啊，真系实际上真系冇乜点谂嘅，但系去到秋天咁上下就俾咗个 assignment 自己，即系叫做。唔好话 assignment 系想自己最对一件对一啲事有啲 commitment， 就系譬如你减下磅啦，例如系揾翻啲所谓叫你想做嘅嘢啦。咁唔知点解今日有少少感性啦，即系你容许我有一节讲下自己想讲嘅嘢啦。咁就系尝试下可唔可以帮自己揾翻个原因，即系。点解你即系30几岁，可能又冇乜 achievement， 即系 in sense， 即系其实我可以望得好高，望得好远，即系可以做好多嘢嘅，但系即系有啲嘢都可能 miss 咗啦。咁我突然之间真系有一刻，上年年尾，即系我觉得可能想摆翻多啲时间俾自己去奢侈一下， 搵返自己想要嘅嘢。咁第一件事就減肥先啦。咁啊係咪點解係減肥呢？咁其實兩個大原因嘅。第一就係、是、即係呢一樣嘢係需要係持之以恆嘅去做啦。即係你冇得話啊，我想抄一萬次金剛經。呢个礼拜攞支笔就抄完㗎啦。即係唔需要持之以恒嘅。但係减肥系一件咩事呢？你系要喺个飲食習慣上面，要喺个生活上面，要喺个态度上面，你系要持之以恒对自己嗰个管理。唔系简单嘅。唔系实际上关乎你食唔食嘢，而系话你想自己系点嘅形状，你要对自己有啲乜嘢要求，你好坦白咁同自己讲，而且系你每一日瞓醒你就要做嘅嘢嚟嘅。到而家为止，我都系，就算唔系日日都好，我都系隔磅住。咁所以有啲人留意我 Facebook 就会知道，我系每日都差唔多磅住重，有时有个新嘅低点咧又会 post。咁今日有新嘅低点就157磅，咁我183磅减到而家。咁你话系咪觉得系一个 achievement 咧？我觉得未够，因为我目标系153磅，因为我要减30磅嘛。咁但系争4磅，第一就 reachable。 一百八几系几耐以前啊？ 9月27号。 哦，OK， 咁已经 即系当然好多人话我系行得好快啦。咁系嘅，事实上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我都唔系串，有啲睇唔起，又或者睇小我嘅朋友。但系问题就系话，嗰啲 haters 突然间喺我 Facebook 唔见咗啦。我屌，我当然系最精彩嗰啲鸡煲啊，同阿黄浩华同阿 Pegasus 去牛一嗰啲相，梗系 po 出嚟啦。咁但系问题去完嗰次牛一，你又知唔知我第日食乜嘢咧？我今日到而家为止都系食咗个麦皮啫。 OK， 我唔系特登去挨啊，或者特登去做呢啲嘢出嚟博人同情，而系话有时 commitment 嘅嘢。你未达到个目标，你就要继续 commit 落去。你就算达到个目标，你都系要继续去维持。咁所以系一个揾翻自己，又或者系一场帮自己揾翻自己嘅运动。咁去到点解会突然间减肥呢？咁当然系我太太帮我报咗10K 啦。10K 系咪好紧要呢？梗系唔系好紧要啦，即系对于好多跑开步嘅，即系譬如阿黄浩华嗰啲肥仔咧，佢话喂我听个跑开半马、全马噶嘛，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孭住个肚腩跑全马，即系我觉得系你冇可能啊，你孭住咁嘅肚腩唔紧要，即系我都觉得其实跑完10K 我都觉得自己系有空间去跑半马，我真系觉得系嘅，起码就系跑完10K 嗰日，我都系去行街，我都唔系瘫咗喺度，跛咗喺度。而且我咁耐以嚟戴住只表嘅 achievement 呢，我试过一日行 22K 嘅行山。即係当然係行得好痛苦，要搵自己两只手係撑实自己条腰先行晒啦。当然行完返去会跛啦。但係嗰时係我未减肥喎。嗰时係我180几磅喎。咁所以如果我而家减咗30磅呢，我相信半马嚟讲都係可以达到目标。 绝对得啦。 咁所以我希望下年参加，如果系扎马或者嗰啲嘢咧，咁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报到半马啦。如果抽到嘅话，咁报唔到扎马就报街马啦。你搵一样嘢， 但有咩 difference 啊？街马系咪冇咁 demanding 啊？即系冇咁要求。 我谂系，因为实际上 就话有嘢食有啊剩啊嘛，系咪？ 嗰啲反而我唔系 care。我最 care 嘅话系你如果系饱扎马嘅话咧，你跑嗰啲地方好当风啊。 哦、oh, ，OK， 你跑得好当风嘅地方咧，你条腰嘅 burden 系会多咗。咁呢次我就知啦，即系平时其实好，即系我唔算跑得好快，但系你话一个钟头松啲跑唔跑10K 咧，我系得嘅，真系坚得嘅，自己知道自己得唔得噶嘛。就算我真系老实讲，我就好偷懒，我未试过之前跑过10K， 但系6K、7K 我自己跑过嘅，咁啊7个字咯、9个字咯、10个字咯，咁都要跑唔到10K 啫，一定跑到，第一一定完成到，第二就系话过松啲钟头咯。个半钟头以内，咁当然就係今次都系成绩好差噶啦，我冇睇翻，但如果我冇记错咧，一个钟头20几分上下啦。咁点解咁差呢？系因为我真系跑到5K 就已经系揽住条腰想跪喺度。点解呢？后屘知道咗，原来就系跑上去 highway， 同埋嗰日特别大雾，又湿又唔系太过干爽咧，咁自己身体状况系咪唔好？第二就因为好当风，咁你吹个人系迎住风嚟行咧，你条腰咧系好受力嘅，咁所以就系5K 到就已经系差唔多揽住条腰想暴毙咁就系。当然你自己暴毙唔系个心搞唔掂，系条腰搞唔掂。你笑我啦，你俾啲補腰丸我食啦，契弟。咁當然可能食好啲啦。咁但係問題練條腰，男人嘅嘢一定練得翻嘅。咁我覺得 OK 咯。但你話跑街馬係咪好啲呢？有啲扭檔嘅風好啲，我覺得。 OK。 咁嗰個就叫做完成咗第一 第一个 assignment 俾自己嘅。咁完成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其实我系嗰刻就已经喺度谂，会唔会今年系每个 quarter 或者每个 season 俾自己一个 assignment 去做咧？咁继而就系话，九年第一日就写咗个 status。大概会可能讲少啲边啲嘢，大概可能会讲多啲边啲嘢。咁其实系对自己一啲承诺又好，对听众嘅一啲交代又好，总之就系要俾啲目标自己咯。咁所以有啲嘢咧，当然有啲嘢我决定咗都未必做得到啦。即系譬如咧，原来啲人系好中意我讲政治操作嘅。咁咩叫政治操作咧？实际上就系陈云口讲嗰啲 real politics， 究竟系你而家计紧嘅咩数？边个睇紧嘅啲咩嘢？个 calculation 系乜？就关共产党事唔关共产党事，或者系关泛民事？嗰啲嘢唔讲得唔得咧？系唔得嘅。即系实际上我话讲少啲啫，都唔系唔讲，尽量讲少啲啫。咁你话议题嘅嘢，我尽量想讲多啲嘅，因为其实我都希望就系尽量想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系一啲正路正派啲嘅，就系如果真系想听鬼故嘅话咧，你听翻 CK 或者你听下土都得嘅，又或者听 土都系鬼故嘅咩？ 佢唔系讲鬼故嘅，即系大概一啲自己大胆啲嘅假设啦。 O K， 嗰啲鬼故嘅， 嗰啲鬼故。 O K， 咁你听嗰啲鬼故啊？ 我以为讲咩灵异实录嗰啲鬼故。 你听 CK 或者听下 B 咧，即系嗰啲就出晒名噶啦。即系听我就真系冇听鬼故，但系对一啲政策议题上边咧，有啲即系留意咗咁耐咧，我都可能有啲唔同嘅意见嘅，嗰啲我可能多啲。同埋就系话，尽量想请多啲阿 Ringo 啊、天马，又或者阿放射流心啊、水哥啊，又或者系嗰啲人出嚟，真系。讲多啲，系大家知道睇到实际议题上面嘅嘢，即系譬如前咗几集就讲，即系请个水哥上嚟讲医管局嘅嘢、医疗系统架构里面嘅嘢，即系我觉得讲多啲实际嘅嘢，可能就系冇咁吸睛，又或者个 rating 可能唔会多，但系我觉得系呢啲 fact 系可以引发大家思考嘅一点咯，即系你要驳人，又或者你听人哋嘅意见嘅时候，你知道边啲驳得，边啲嘢点样驳，都系一个。寻找理性嘅过程嚟嘅，即系我系讲咗好多次，在下咧就系引发思考同引发讨论嘅啫。你话如果真系要听一啲内幕嘅嘢咧，我可能都收到少少风，但系嗰啲嘢我就唔会好 elaborate 咁用一节时间去讲咯。咁我尽量就系话，点解要做网台节目系想听节目嘅人思考多啲空间，又或者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方位谂多啲。即系譬如第二节会讲到可能派钱。第二三節可能會講到小巴公司加人工嘅問題，我係70%-80%可能我嘅意見同大家可能唔同啊，即係派錢當然支持啦，係咪？咁但係我唔同意見嘅時候，大家係最好可以放低一下個戒心，你聽下我講乜先？即係當然係我完全歡迎人哋博。你寫 PM 產我都冇所謂，你喺我 Facebook 度留言產 Q 我都冇所謂，但係 based on 我講過嘢 ，based on 個議題嘅 fact， 就其他嘢咧就即係亦都唔值得講，唔值得博。雖然我呢排就冇乜呢啲 message， 不過起碼就俾咗個預算，大家我以後會講多啲咩嘢，講少啲咩嘢，起碼大家聽我節目就唔會太過抱一個。同我自己唔同嘅期望嚟，咁而唔相即系影响到大家。喂，屌！我希望你讲多啲粗口，其实我又唔系好讲粗口嘅，即系真系。喂，我希望你想讲多啲啊，边个同边个啲恩恩怨怨啊，我又唔系好讲，即系唔系好想讲。喂，我想听下你讲人力嘅恩恩怨怨，尽可能都唔讲啦。即系实际上嗰啲嘢，第一就唔系咩大是大非嘅问题，第二就系话大家都有自己嘅政治主张，咁你成日攞啲嘢出嚟讲咧，就系。你分我同佢系冇意思嘅，因为大家都系同一个铺嘅人，咁所以就即系花生嘅小炒少少咯。咁大概就系我九年会做嘅嘢。咁你话我九年会做啲咩新发展、新搞作咧？可能会有嘅，会唔会突然之间可能唔做网台咧？可能会有嘅，即系天咧就即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系咪而家呢一刻讲定咧？我唔知道。咁但係如果我突然之间即係我做人係一个好负责任嘅人，我唔会突然间行咗去如果突然之间我发觉譬如我禮拜一晚唔做咗节目，咁我咪可能会搵第二个时候做囉。你又如果我真係完全冇时候做咗节目，咁可能就变到突击好似阿昌咁啦。咁如果完全听唔到我把声呢，应该唔会嘅。因为我哋咁多嘢讲嘅人，会唔会完全听唔到把声？唔会嘅。咁会唔会喺第二度听我节目呢？係应该都唔会嘅。即係多数都系发生台。咁问题就係话喂，你会唔会个节目变咗唔系礼拜七点呢？呢个唔知嘅。如果我真系有改动嘅时候，我会尽量同阿土讲。 盡量同唔同嘅人講。但係我就真係想大家發展好啲呢，係盡量想將自己嘅圈劃大啲，盡量接觸多啲你可能認為唔識嘅人。因為永遠喺糖水滾糖魚嘅狀況呢，即係例如而家泛民嘅情況呢，係永遠做唔到事嘅。你不斷去 sell 返你身邊嘅人，投柯樂軒點好，投啊姚松炎點好，呢次得一個泛民去投，咁你梗係好啦，冇問題㗎。但係當你有兩個姚松炎，有三個姚松炎，有五個姚松炎揀九西嘅時候，你主嚟主去都嗰班人，你實際上係咪改變到嗰個情況，係咪即係會多咗三票呢？我唔係好覺嘅。咁所以居安要思危，當你呢一刻有去有魄力，有時間，有空間可以去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嘅時候呢，盡量做多，即係盡量做多啲呢啲嘅嘢。咁所以亦都唔介意提返大家對我嘅一啲懷疑啦。咁你喂，點解你接馬草嚟啲嘢嚟做呢？我都講咗好多次，第一嗰、那個係我 profession， 即係做製作嘅嘢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熟手。第二就係話做喺製作上面係咪有 idea 呢？咁我覺得係，但係我覺得我 sell 得出嚟嘅嘢呢亦都見得大台，即係我唔會同你講突然間我 sell 一樣嘢出嚟係啲人格抹黑呀、啊、又或者係啲乜嘢，嗰啲嘢我做唔出嘅。咁如無意外呢，我幫佢做嘅 production 已經做曬㗎。咁如果你見到佢新嘅 production 應該唔係我做嘅。咁所以呢就 bear in mind this。咁跟住落嚟3月11號之前要選嘅嘢呢，就唔係我出 idea， 兼且唔係我做。咁呢鬧人就要冤有仇債有主，即係咁樣。咁所以呢就唔需要將我胎單喺嗰度啦。咁嗰件事已經完咗啦。咁你話係啦，即係接返頭先點解要咁做，因為我始終都係講一樣嘢。我其實2016年開始已經講，你係任何時候都要對個泛民或者建制派個鐘擺效應有少少 alertness。 即係有一刻你會覺得泛民嘅選舉情況好好，即係譬如2016又好，你覺得2012又好，突然間泛民啲新嘅政黨會喺政治版圖上面嘅涉獵多咗。咁問題係你會唔會預期有一刻個鐘擺擺咗喺第邊呢？你係唔能夠完全唔諗呢樣嘢，即係如果你係關心政治又好，更加啦，有啲人係操作選舉嘅人啦。你如果對呢一樣嘢完全係冇一個警覺性，又或者完全對呢一樣結果冇一個預期嘅操作喺度，咁你唔該翻工啦，唔係翻工翻屋企瞓覺。所以我講唔到嗰啲嘢。 翻工都可以， 翻工都可以啊， 都可以。 收工同翻屋企瞓覺，我將兩樣嘢黐埋咗一齊嚟講嚇。咁你如果完全係冇對嗰個情況有估算或者有準備嘅話呢，你到最後就係話你喺泛民嗰個光譜裏面互相就係食大家，咁就會去到2012嘅情況囉。即係你黃毓民就係攻擊呢啲係民主派假嘅，咁真嘅民主派或者保守嘅民主派都攻擊佢係嚟街票嘅，咁成件事係唔會泛民嗰個支持度會上升，只係話某啲政黨可能選贏多啲議席，有啲政黨選即係少啲議席，有啲人輸咗咁解。咁其實我覺得要再攣落係冇意思嘅。加上唔知今日定琴日嘅新聞，大家都知啦，集王朝係唔止呢一兩屆，即係我話俾你聽，呢件事係大事。呢件事唔止係大事，而係你必須要問自己，當你自己呢一刻唔係決定呢五年内移民嘅话，如我啊，我唔系决定呢五年内移民嘅人，咁你会点样面对以后中国同香港呢？唔系话你要同佢妥协，而系话喺唔妥协底下，你可以点样做自己？第一，第二就系话你一个社会，一个持份者，又或者你系净系支持一样嘢嘅啫，我支持公义嘅啫，你点样生存落去先？你系咪仲系即系对一啲抗争嘅手法？是毫无保留去支持，又或者成你是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又或者要对自己有一个有说法，要说清楚。如果不是，你做的事只会就是不断去行回以前认为抗争有效的路途咯。情况是如什么呢？当人民力量2012年闹紧民主党，你根本就不是又倾又砌，你根本是完全妥协，你完全是固步自封，你没有成效嘅抗争，嗰时嘅抗争净系投反对票嘅啫嘛。你满足于投反对票嗰种做咗嘢嘅心态，嗰样嘢系唔会，即系嗰个议会嗰个唔 balance 个情况系唔会好嘅，先至出现咗所谓叫做议会抗争呢一条路线啫嘛。咁于是 跟住落嚟四年咪大家有条新嘅路线抗争，就係话唔妥协囉。唔妥协就係拉布拉死你囉。唔妥协就係call him call死你囉。又或者有啲嘢街头冲击觉得係未试过可以做嘅。例如梁天琦咁未试过咪可以冲击下囉。即当然唔系我自己走去冲击啦。系有人觉得嗰种冲击或者嗰种鱼蛋革命系有成果嘅。咁佢哋咪本住自己嘅信念去试下囉。咁但系 ,ok。咁试完一次你觉得唔得嘅时候，你需唔需要重整一下旗鼓，调整一下路线呢？咁梁天琦就落入咗一个咁样嘅结果。咁而家梁天琦佢哋审緊啦。你鍾意唔鍾意都好，梁天琦背负住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巨大嘅政治代价。你可以质疑佢，你系咪收钱做嘢，你系咪其实想引一个乱子，令到啲人觉得传统泛民嘅抗争系冇意思嘅，而将个票投落去所谓叫本土派或者叫激烈抗争派嗰度，你系纯粹系想成一趟政治浑水嘅啫，你系可以有啲咁嘅心存，但系去到最后，俾人摆上堂审嗰个系佢，无论佢嘅结果系点样点，即系你必定会讲，喂屌你一个咁嘅人，你检控佢呢个系一个政治检控，又或者点点点，但系奈何个官判咗喺香港嘅法律框架底下，唔关基本法事，系讲紧而家香港有嘅 existing 嘅嗰啲所谓叫普通法啫，咁佢系犯咗法，佢系需要判监又好，系有一个法律嘅代价又好，嗰啲系佢要承受。你可以闹佢条路线唔啱，咁但係佢呢一刻系咪知道咗嗰条路线已经出咗问题，又或者态度上面路线上面佢已经调整咗呢，即係例如佢以前唔会上大台讲嘢嘅，而家都系乖乖地上大台攞住支咪呀，咁又或者你见佢冲完鱼蛋嗰铺之后仲冲过几铺呢，即係呢个系佢对自己嘅路线付出嘅一个调整。无论如何你呢一刻都要肯定佢一个会 learn a lesson 嘅人，咁点解唔需要尊重佢呢，系咪？而家佢系负责去代表成个革命去俾人审嘅人，咁点解唔尊重佢咧？咁当然呢一刻就可能有啲古解鬼故，或者即系可能下个礼拜 C K 就会开节目屌鸠我啦。你要你帮佢啦，是但啦，即系嗰个泥浆摔角，你要继续去讲落去，咁你继续讲啦。咁但系问题，我喺呢个节目度只会讲我相信嘅事，只会讲我认为系啱嘅事。你中意听就听，唔听就收工，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